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60回。第二日，谢之方没有上朝，而是遣人递了道告病还乡的折子。文武百官大惊失色，议论纷纷。柱国大将军名副其实，乃是国之栋梁柱石，将将立下这等不世之功，便生出退隐的念头，实在有些古怪。更不用提他前两日还在府中大宴宾朋，行动如常，言笑晏晏，哪有半点奏折上自述的伤重难愈的迹象。没有人相信周玉会舍下泼天的权势，放弃名垂青史的可能，收剑入鞘，归隐山野。相反，他们开始猜测黄金铸就的玉座上那位素以仁爱宽和世人的帝王是否藏着另一副面孔，是否也不能免俗，像无数前任君主那样飞鸟尽良弓藏。眼看整个朝堂都乱了套，纪温成紧攥那奏折，将龙飞凤舞的风流字迹揉得皱巴巴的，手背上也抱起青筋。他早已看穿了，谢之方不是要辞官，而是要借着这个由头给他看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与声望。如此耀武扬威地把他的脸面置在脚下踩，最根本的目的不过是要逼他低头，逼他再三挽留，捧出丰厚的赏赐，为昨日的轻慢悔不当初。怎么，真当没了他不行吗？纪文成心中冷笑，脸上却不显露，沉吟许久，使出先皇在时韬光养晦的忍字诀，用朱批在折子上画了一个鲜红的叉。他转头对明禄道， 请贺太医和林圣手一同去将军府上看看，需要什么药材不必抱证，径直往太医院去。另外，待朕捎句话给周先生，让他莫要因伤病多思多想，他是朕的肱骨之臣，待到伤势养好，还有要紧事请他去办。 明禄躬身应诺，捧着折子告退。朝臣们嗡嗡的议论声渐渐消失，脸上的表情都轻松了许多。谁也没有料到，第二日谢之方腾了道一模一样的折子再度呈了上来，一字未加，一字未减，纪文成照旧驳回去。第三日、第四日，谢之方锲而不舍，寸步不让，众人暗地里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瞧见君王面无表情地往折子上画叉，紧接着拿起第二道奏折，语气温和地询问起今年的税收情况。腊月23，齐元娘亲自筹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宫宴，又命戏班子排练了几折吉祥又新鲜的戏曲，只为博君王一笑。自从蛮夷大皇子扎尔台被软禁于宫中，纪文成一直着宫人善待于他，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从未做过侮辱虐待之举。这会儿眼见殿中灯火煌煌，温暖如春，丝竹悦耳，舞姿曼妙，纪文成心情好了许多，为显容人雅量，便使明禄将扎尔台也请来同欢。那蛮族大皇子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犹如一座小山般的堵在殿门口，吓得娇滴滴的舞伎们白了脸色，不敢作声。纪文成和气地说道， 听闻蛮族皇子武艺超群，盖世无双，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快请坐。 虽然做了阶下囚，扎尔台却毫无萎靡之气，反而用放肆的眼神在殿中扫了一周，直勾勾地盯着皇后娘娘看了好几眼，方才漫不经心地问道， 周玉呢？ 见齐元娘被他看得有些难堪，纪温成心中泛起薄怒，强压着情绪道， 周将军身体有恙，并不在场，皇子请坐，尝一尝我们中原有名的兰陵醉。 明禄在旁见扎尔台实在傲慢，掐着嗓子斥道， 咱们陛下深仁厚泽，才这般对皇子百般优待。皇子不可得寸进尺，忘了自己的身份。 扎尔台目如鹰隼，锁住玉座上那儒雅斯文的年轻男子，满脸不屑笑道： 中原的好男儿，我只认两个，一个是死在我手中的谢之方，另一个就是周玉，其余人等与妇人无异。若不是有周玉在，你这样的小白脸也只配给咱们提提鞋。 大胆，还不把他这张臭嘴堵上，速速泼下去。 脸色铁青的纪温成还没有说话，齐元娘便已忍不住素手重重一拍玉案，喝令左右，众人皆如梦方醒，一拥而上，将扎二台擒住，你拉我拽的往外扯。 老子只服周玉，你奶奶的算个什么玩意儿？皇后娘娘倒是生得好颜色，说那一日我赢了周玉，你这会儿说不定是给我暖被窝呢，顺带着伺候伺候我那几个好兄弟。 纪温成气得双手发抖，满后宫的妃嫔和宫人们乌压压地跪了一地，噤若寒蝉。齐元娘壮着胆子走过去，轻轻拉他衣袖： 陛下莫与奸佞小人一般见识，没得气坏了自己身子。 恰在这时，一个不长眼色的小太监捧着一道折子送进殿中，说道： 陛下，柱国大将军有事禀奏。 不用打开，纪文成都知道这里面写了什么。这些日子积攒下来的恼怒、忧虑、恐惧和难堪一股脑爆发出来，他失了心智，抓起玉笔在奏折上写了个准字，摔到那小太监身上，喝道： 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 得了皇上亲口御批，谢之邦连夜收拾起行李来。他私藏的宝贝太多，又不许下人们乱动，亲力亲为地将一个个箱子抱进马车里，为了避免磕碰，还往缝隙中塞了许多棉花。姐弟二人的日常所需之物，谢之真早就带着丫鬟们打点清楚，这会儿无事可做，便披着厚厚的狐裘站在廊下看弟弟忙来忙去。见他蹭了一身的灰，连鼻尖都沾了一团脏污，自个儿还浑然不觉，谢之真忍不住柔柔地笑起来： 姐姐，等天一亮咱们就动身。 谢之方不明白他在笑什么，却止不住心生雀跃，三两步跳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腰： 我先带姐姐去金陵安家，等到春暖花开，咱们再一同游历名山大川，说不定还可以往姐姐去过的异域转转，重游故地呢。 谢之真从袖子里拿出锦帕帮他擦拭脸上的灰尘，笑盈盈地点头： 我都听你的，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姐姐不嫌弃我无权无势就好。 谢之方在他脸颊上香了一口，眼看琵琶端着金丝燕窝羹走进来，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 姐姐喝了燕窝羹自去安歇，我这里还有的收拾呢。咱们小时候一起粘的白兔灯笼，一起扎的燕子风筝，这回都得带上。还有姐姐教我练的第一张字，刻的第一方印章。 多少年的琐碎物件都被他当作宝贝，一件也不肯抛下。谢之真心里酸软一片，喝了半盏羹便推说喝不下，看着弟弟毫不介意地将剩下的燕窝灌进喉咙里。他命小厮往他身上加了件披风，摸了摸他双手火热，这才放下心来，转身去了客卧，和谢夫人与妹妹絮絮叨叨说了半宿的话，约定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请他们去金陵的新家小住。天色发白时，谢之方小心翼翼地将姐姐扶进宽敞舒适的马车里，自个儿也钻进去，命马车夫速速地往城门行进。为了顺利出城，他没有打将军府的旗子，轻车简从，令押送金银细软的车队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定于城外30里处汇合。望见城门的时候， 谢之芳难以心中欢喜，将谢之真抱坐在怀里，贴着他精致的耳朵黏黏糊糊地说道： 姐姐，往后我没什么事，日夜夜都陪着你，咱们再也不分开。 话音未落，只听身后有马蹄声急急奔来，一人高声叫道： 前面可是周将军，还请留步，陛下召您入宫。 谢之真身子僵了僵，紧张地握住弟弟的手，声音里也带着颤抖： 阿唐，我陪你一起。 谢之芳垂下眼皮，神色晦暗，看着附在自己手背上那只白皙如玉的手，冷漠的眉梢和嘴角渐渐变得柔和。他紧了紧怀抱，安慰道： 姐姐莫慌，且去城外不远处的云来客栈等我，最迟天黑，我一定赶来与你会合。 谢之真见他神色从容，并不像全无准备的样子，强行按捺住满腔的慌乱和担忧，送他下车。谢之芳骑上太监准备的马匹，正准备离去，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呼唤： 阿唐。 他回头笑得没心没肺： 姐姐怎么了？ 我等着你。 谢之真掀开厚厚的棉布车帘，自车窗探出半张美人脸，眉目盈盈，如泣如诉： 无论多晚我都等你。 谢之芳愣了愣，重重地点了点头。鞭子抽在马身上，他呼喝一声，不过片刻便消失在人群之中。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